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咧就今日咧，我哋系讲后巴黎气候峰会啊嘅对抗全球暖化嘅策略性嘅前瞻嘅。咁就系咧，头先都讲过咧，一个巴黎協議下面嘅嗰啲主要排放國呢，佢哋大家呈遞咗嘅叫做 INDC 呢，其實加加埋埋呢都係不足以係阻止呢個巨大災難嘅發生嘅，呢個好清晰㗎喇。咁但係亦都話，所以有啲人鬧得好緊要啦，即係包括係最先係喚起人類對呢個問題嘅關注嘅科學家，就係詹姆士漢森啦 ,James Hansen 啦。咁本地呢亦都有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啦咁樣啦，仲有可能其他嘅環保人士，譬如綠色和平啊，即係其實佢哋都開完會之後都做咗好多嘢。 綠色和平我見佢發表嗰個呢，就同我哋嗰個方向類似，佢都係話因起即係有一個嘅叫做國際嘅共同嘅協定。 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就大家真的各個人要做多一 點，是絕對不夠，是絕對不夠 了，一筆否定了他，是 對對對對對，那我們都只能夠在這個基礎之上呢是來去做事。咁其實呢個基礎呢係有意思㗎喎，係咪？因為即係變咗有啲數字喺度啦，我都喺個節目度講過啦，即係火星任務啊 ,Matt Damon 嗰個三個 The Magical Words 就係 Do the Math, 即係話我哋真係要計數嘛。好啦，咁而家既然有咗個兩度或者 1.5 度，嗱講真我都未去抄資料呢，就話如果對應 1.5 度呢係等於幾多個 PPM, 計出嚟一定好多人驚㗎啦，即係話好快就到㗎啦，係咪？好啦，咁樣呢，但係即係我哋既然有咗呢啲咁樣嘅數據喺度呢，我哋就有一個清晰嘅目標，就係話我哋喺究竟係幾多年之內我哋要減排幾多。咁呢就實際上呢呢啲數字呢都唔係而家先有㗎啦，過去幾年呢我不斷去講講座啊，寫書啊咁樣呢，其實都有好多呢到而家其實冇乜大變化㗎，因為嗰啲一早計咗。如果我哋話係要將呢個地球平均嘅温度一個上升咧，限制喺兩度啦。我哋淨係講翻兩度啦，我哋唔好講 1.5 度啦，唔好複雜住，當係兩度先。佢就話差唔多等於咧，去2050年之後咧，嗰、那個排放咧係要係零咁。 係啊，係啊。 嗱，當然你睇佢嗰個嘅文本個字樣咧，佢就寫得比較科學化啲嘅。佢就唔係叫做零，佢就係話要去到一個咧係地球可以係。即係一個均衡地能夠吸收返嗰個水平，你有冇留意呀？嗰個係呀，因為點解呢，確實其實地球好叻㗎嘛，其實碳有個叫做碳循環呀，如果大家中學有讀過啲地理呀或者生物呀嗰、那個 carbon cycle 㗎，咁 carbon cycle 其實一個最重要嘅就係 carbon dioxide，咁當然入面就牽涉到有 carbon calcium carbonate 呀或者有其他呀嗰啲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呢就即係話我哋排放二氧化碳呢，大自然呢係會吸㗎嘛，咁最主要嘅唔使講，大家植物啦，因為植物進行光合作用嗰陣時呢，佢就會吸二氧化碳嚟製造嗰啲食物嘅，係咪變咗碳水化合物。咁所有仲有土壤入面嘅好多嘅細菌啦、即係好多微生物啦，咁樣呢，而另外嗰個海洋亦都會將佢融化落去㗎嘛，即係都吸好多㗎嘛。咁其實呢講一個少少嘅數據俾人大家聽下啦，就話其實海洋入面而家所包含嘅二氧化碳呢，係比大氣層入面包含嘅呢係多50倍，係好驚人嘅。所以如果海洋呢，佢而家呢就係一個我哋叫做 sink 即係英文個術語呢，就係我哋即係洗手嗰個星盤嗰個星啊，其實即係沉咗落去咁解呢 ,SINK。咁但我呢喺嗰本書入面呢，即係喚醒69隻青蛙呢，我自己就作咗個中文名，因為我抄完曬呢都冇個名我鍾意嘅，所以我叫吸儲庫，佢吸咗佢儲存佢，係一個庫存，叫吸儲庫。咁但係呢另一個就叫咩，就叫排放源啦，英文就叫做 source。咁所以而家就好多都係排放源，而最主要就是人類嘅工業嘅嘅活動啦，咁就一個 source。而家呢海洋呢基本上就係全個地球最大嘅吸儲庫，係一個最大嘅sink嚟嘅。但係你話一旦如果我哋溫度上升去到某個地步呢，個海洋由sink變做 source 呢，咁就呢個就真係比起凍土呢仲大鑊好多好多倍，即係我都講過，即係其實係好多臨界點嘅咁呢個呢當然就更加令科學家憂慮啦，咁但係即係話我哋而家呢其實唔係話完全唔可以排放二氧化碳，但係我哋排放嘅量呢係 大自然呢係能夠可以不斷去持續地吸返佢，而令到嗰個嘅二氧化碳嘅水平嘅大氣水平呢係唔上升嘅。咁事實上係嘅，譬如人類工業革命之前吓、啊、你話1850年，甚至你再推返1750年咁樣算啦。咁其實自然界入面都有呢個碳循環㗎，嗰陣時可能都係280ppm 㗎。咁點解呢280ppm 就係動物呼吸就要釋出二氧化碳，植物光合作用就吸二氧化碳，咁仲有好多呢就是地質上嘅，頭先講過啦，嗰啲咁樣嘅石灰岩啊，佢點樣做石灰啊，有啲又溶咗啊，咁樣樣呢，咁海洋啊，其實係已經有一個循環喺度，所以達到一個平衡嘅。咁返返到去2050年呢個指標，就即係話其實去到2050年打後呢，我哋呢就一定要嗰個排放量呢係自然界可以處理得到。其實就真係呢個應該係好低嘅，因為我哋而家排放嘅二氧化碳呢係有已經每排放一噸嘅二氧化碳呢，有大半噸呢係自然界處理唔到，係停留喺個大氣層入面，所以先搞到我哋不斷咁上升嘅，即係個 ppm 嗰個水平。咁於是有人計過，科學家計過呢，就話如果我哋係要達到嗰個目標，即係話我哋喺2050年呢，最好呢就係話我哋個排放量比起今天呢最少要減八成。咁但係呢我哋都冇可能話乜都唔做翹埋手就等到2050年或者2049啦，或者我哋2047啦，香港係咪一國一制啦，係咪大家好 happy 啦，一國一制啦，即係嗰時大家睇下點樣辦。咁但係你唔能話哎呦我翹埋手我去到嗰年我先至做，冇可能㗎嘛，係咪你點突然間減八成啫。所以呢科學家亦都幫佢計埋數呢，就係話一個比較合理嘅中期目標就係2030年。咁就2030年呢應該呢如果按照呢個咁樣嘅即係減排呀有一個過程呢最少要減到四成。咁但係唔好忘記嗱，我哋講返近嗰個啦，更加埋身啦。今年已經係2015啦，眨下眼啦，幾日之後就係2016啦。我唔理，我計返2015啦。咁你2030同2015就係爭嗰15年。即係15年之內呢我哋要將人類嗰個二氧化碳排放減四成喎。咁即係咩意思呢？其實我喺個講座我都有講咗㗎，即係如果我哋睇而家個主要嘅排放就以燃煤發電咁先計啦，其實佢唔係完全來自燃煤發電嘅，不過我就以呢個簡單概念。我哋香港人呢其實係冇一個概念，因為我哋住喺亞熱帶呢，我哋唔知道呢其實能源嘅消耗呢除咗發電之外呢係家居取暖。 好緊要。 係喺 北美洲好緊要。 冇錯啦，即係喺歐洲都係。即係總之就係呢啲即係唔係種族歧視呀，白皮膚嗰啲呢，對白皮膚嗰啲人呢其實家居取暖呢好緊要。咁當然我哋東北三省嗰啲住喺長春沈陽嗰啲一樣緊要，所以唔好話我哋即係種族歧視，我哋黃皮膚一樣緊要，係咪？好啦，咁但係總之即係我哋叫高緯度嗰啲人呢，其實佢有好多能源呢佢係愛嚟係燒咗嚟取暖嘅，所以都好重要。所以話俄羅斯揸住歐洲嗰個咽喉，其實其中個咽喉就係佢嗰個天然氣，而啲天然氣呢佢主要唔係攞嚟發電，就係冬天個家居取暖。 係 因為俄羅斯佢唔供應天然氣呢，佢哋差唔多冬天係凍死嘅，歐洲好多人都。好啦，咁但係為咗方便起見，我哋集中返就係火力發電廠。咁火力發電呢而家嚟講呢其實主要就係煤同埋天然氣嘅。因為冇人用石油發電嘅，因為石油實在太過珍貴。太珍貴了，要留返嚟做交通運輸㗎嘛，係咪？因為你煤同天然氣都係唔適合交通運輸㗎嘛，飛機呀、輪船呀、汽車呀都唔啱㗎嘛。咁唯一最啱就係石油。咁所以呢真正我嚟發電嘅呢就係煤同天然氣啦。咁所以而家其實香港兩樣都有喎。即係廣燈呀、中電呀都有用嘅。咁政府成日就話呼籲要即係提升嗰個天然氣比例，咁就叫做環保啦咁樣。咁從數字上呢都叫做係好過唔做，但係絕不足夠咁解。好啦，咁但係而家呢我哋所知全世界係有6000多間即係燃煤發電工廠或者係燒天然氣嘅。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我哋而家差唔多每一天呢都差唔多係有新嘅燃煤發電工廠落成。就算唔好話每一天咁誇張啦，可能每個禮拜或者每個月啦。咁你話呢個挑戰幾大呢？其實佢一落成，或者總之佢而家仲係喺度發緊電呢，佢就係每分每秒都喺度排放緊二氧化碳。 增加緊排放。 增加緊呢個排放。 冇錯。 咁但係你話要到去15年後 ,2030 年以呢個排放量係減四成呢，其實好簡單，你就可以將佢睇成就點呀。而家我哋譬如6000多間嘅燃煤發電工廠呢， 到15年后呢，起码就係有四成呢，40%呢，咁 四六廿要收工啦，係 冇錯啦，要2500间呢要閂門。咁大家想象下，我哋點樣能夠做得到呢？即係我哋要2500幾間，咁你即係一間呢就可能係供應一個城市喎，或者兩間供應一個城市啦，你都當啦。咁你真係要即係千幾個城市突然間冇電用喎，去到2030年15年之後，咁我哋就夠咗啦。當然嗰啲人就死咗啦，係咪？即係我哋成日即係劉文醫生入面啦，梁朝偉嗰句名句就係話手術好成功，不過我病人死咗，即係咁樣啦，即係呢個就係呢個爛鏡啦。咁就係話，咁你實際上呢係可能夠到個問題啦，即係你2500幾間發電廠佢裏面停咗佢咪得囉，咁樣咁你嗰啲城市啲人咪死曬囉，咁都得嘅，都係一個解決方法嚟嘅，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大家真係要諗，其實呢個巴黎協議背後啲科學家講嘅係咁樣嘅一回事喎，咁我哋點能夠翹埋手呢？咁你估政府佢點樣有咁樣嘅決心同意志，係咪嚟去做一啲咁極端嘅嘢呢？十五年好快過咋。十五年，我哋眨下眼回歸幾多年啊？ 十八年啦， 咁個仔咯，就九七年咯，京都議定嘅。 京都議 定。喂，我哋眨下眼回歸已經十八年啦，而家係講緊十五年後，你要減四成嘅二氧化碳排放，即係四成嘅呢啲燃煤發電工廠咧要執笠，咁點做得到啊？ 仲係未計我哋過去嗰十八年嘅增長喎。 係，唔係佢又咁計啦，即係當係由而家去到嗰度啦， 冇錯， 即係減四成或者減八成啦。去到2050年咧，仲誇張。 當然可以參照嘅，正如你都有分享過㗎啦，就係德國嘅經驗啦，係 啦，冇錯啦， 北歐啊嘅經驗啦， 冇錯啦， 即係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啦。 係， 咁啊，核能嘅固然係一個敏感話題啦，但我哋都要可以講嘅，即係作為一個過渡期嘅一個嘅措施咧。是可以考慮的。 咁講真呢，亦都可以講話有個概念嘅核能。其實而家佢佔全世界嗰個嘅比例呢，即係能源嗰個比例呢，即係佢基本上發電呢。嗰個比例呢，如果冇記錯呢，應該一定係唔夠兩成嘅。即係我當個兩成啦，即係全世界嘅核能呢應該唔夠嘅，十幾個%。咁但係全世界而家呢就有大概500間嘅核電發電，即係發電廠、核能發電廠、其實就係、是、未到500㗎，不過好多喺度繼續起緊，譬如大陸都好多間起緊啦、就嚟投產啦，係咪？好啦，咁當而家就係即係500間咁上下啦。但好多人計過就係話，你諗下而家呢度500間，喂，你實際上即係你返一返，你唔好忘記喎，我哋係50年代上世紀五十年代先至有呢個核能發電廠起嚟，到而家先至係累積，先至係有嗰500間左右，即係講緊係70年啦，即係二戰70年啦，70年就由零就變咗呢500間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個幾耐幾短咧，應該話咧幾短嘅時間可以翻一翻啦，嗱翻一翻就當1000間啦。咁但係1000間其實啊都係最多可能去30-40% 啫，即係實際上。你都唔能夠話取代曬化石燃料，即係以核電，而且你起一間核電廠呢個成本係好大，尤其是而家呢個批核嘅過程呢係非常咁冗長，個工程都好複雜嘅，嗰個施工嘅時間亦都好長嘅，咁所以好多人都話呢，即係好多國家佢都冇辦法嘅情況底下，佢都係要發展核電，咁譬如我哋嘅中國就係一個例子，咁但係中國呢，我睇過嗰時溫家寶講過一啲嘅數字嘅。佢都話，而家講起上嚟成都六七年前啦，溫家寶講，佢話我哋希望咧，核電咧就去到唔知係2020年咁上下啦，即係而家仲有5年啊。佢話係能夠核電佔我哋全國發電量咧，去到15%咁，都係講15%啫嚇。但係佢講嗰陣時咧，可能係唔到5%嘅。 不過而家應該一定有增長，你睇下北京嗰啲霧霾呢， 係啊，佢一定要㗎， 一定要增長，佢再唔增長呢就即係死得快啲啦。 好啦，咁講返我哋好切身一個問題啦，就係話我哋香港就一定唔會發展核電㗎啦，唔使講啦，係咪？因為我哋都冇咁嘅地方，咁喺民意上呢，我諗呢一定係嘈到拆天，政府亦都唔會有咁嘅決心意志，咁所以亦都冇乜必要。點解呀？因為just across the border 係咪，即係啱啱就係已經大陸就有已經起緊核電廠啦，咁講真而家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住喺呢個九龍同新界嘅，你其實一著個電腦一開燈，你已經係用緊核電㗎啦嘛，就係大亞灣一個嘛，因為大亞灣嗰個發電呢，原來佢係絕大部分呢 係俾香港用 七成到好似話。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啊啊、所以呢其實係主要為香港嘅。